颠荡，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2月26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咁啊！嚟到星期一咧，就会有我哋嘅音乐桑拿嘅环节咧，将会喺6点钟出现啦。 今日我哋讲嘅音乐类型叫 Jersey Club 啊， 系 咁呢一个嘅音乐类型，点解无端端会讲咧？成日都系嗰句噶啦，即系有啲原因出现，因为近排一只好 hit 嘅歌咧就系 Jersey Club 嘅，系啦，咁系咩？一阵间大家就会听到噶。 哦 ，OK， 你而家咁样卖关子， 系啊，一阵间嗰只歌大家好大机会听到噶啦， 应该系即系大家都会系。是最近 hit 嘅， 最近 hit 嘅， okay, okay, okay. 应该系最近 hit 啦，唔系应该话最近应该系 hit， 嗰个 应该要放翻啱个位，系啦，应该以我所知系 hit 嘅。 咁一阵间就会知道，即系 Jersey Club 都系一啲即系比较叫做啲呢个 electronic dance music， 系啊，电子舞曲啦，都系，但系佢嘅历史都应该90年代尾，千呢当20多年到啦 ，OK， 系20多年噶啦，已经 都仲后生嘅， 有段时间咯，都 系正值呢一个嘅青年嘅时候啊，咁应该我都有。望過下近年嘅一啲作品入面都係有不乏一啲即係有少 Jersey Club 元素嘅，係 啊，我哋 local 作品都有， 係啦， 即本地中廣東話歌都有 Jersey Club 嘅元素， 所以啊，我哋六點鐘啊就會喺今日音樂桑拿同大家分享 Jersey Club 呢一個嘅 音樂類型啦。 今日咧想講嘅嘢就係咧，過完年之後咧，個人已經過曬嗰啲放假 mood 啦嘛，開始真係。认真做嘢嘅 mood， 咁啊，我个人好得意嘅，我系会有时喺年头嘅时候咧，即系做嘢嘅时候，会周围去睇下啲唔同嘅新闻，因为年头年尾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新闻，系 嗰啲咩回顾啊、 展 望啊， 系啦，一啲好多数据性嘅嘢会走咗出嚟啊。咁而我其中留意到一个几有趣嘅数字咧。是同呢一个嘅今年啊吓考 DSE 嘅同学仔系会有少少关系嘅。 我估， 你估啊，你估啊，俾你估。 佢中意听咩歌？温书？ 唔系，呢个题目我觉得几好啊，不过有机会 知道点样可以得到个统计啦。 好难噶，唔系可能 我哋开个热线咯。 系啦， 喺节目嘅时候，我哋邀请应届 DSE 嘅同学仔打电话嚟话俾我听，呢刻你听紧咩歌？ 系啦，但系点知人哋挂住温书咁？ 系啊，其实个重点系温紧书嘅系唔会听电台啦，佢听紧歌嘛，系咪？所以你唯有去嗰啲自修室门口度报啲 DSE 考生， 问佢咯。 系啊，你听紧乜嘢歌？咁 系啊，系啊，即系要咁咯。咁我但系留意到一个数字。都是同音樂有關係的，因為事關這個的 DSE 的課程裡面呢都有音樂課的嘛、 哦、 而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到底來到2024年啊，即係呢一個嘅音樂科到底喺而家嘅年輕人當中，佢係咪一個受歡迎嘅科目呢？咁樣樣，因為講緊可能係我讀書嘅時候啦，唔知點解音樂科呢樣嘢係好敬而遠之嘅。 係啊， 一個好極端嘅例子，好有趣就係、是香港咧考呢、這、一個皇家音樂學院嘅呢啲一啲鋼琴嘅考級試啊，一啲樂理嘅試啊，或者小提琴嘅試咧，其實佢嗰個報考嘅排名咧係幾高下嘅，即係一啲好實用啦。即係佢講緊嘅就係 排名高嘅意思係咩？即係好多人報考， 好多人嘅係啦，講緊可能可能。曾經有一個時期最誇張，講緊都係我細個學琴嗰個年代咧，嗰陣時好似佔咗全球報考 的人數差不多近三分一咁多嘅， 即係香港啊，淨係香港。 係啊， 大家幾中意音樂？你諗下， 即係香港嘅小朋友係好中意音樂嘅，所以咁但係咧就係去翻當年啊，嗰陣時咧講緊係零，如果我冇記錯，應該零五年啦。嗰陣時我都未去，未考會考同高考，準備報讀呢啲嘢啦。 即係我哋初一、二、三、初四到啦，初四到啦。 中四到啦， 中學嘅 係嗰陣時有特登睇下呢啲數字嘅，因為即係嗰陣時都要即係決定自己即係各方面考試上揀啲乜嘢嗰啲策略啊嘛。 你有諗過係考音樂嘅？ 曾經有諗過讀唔讀音樂同考唔考音樂。 但係呢個係講緊即係 syllabus 裏邊嗰個，即係唔係頭先講皇家音樂學院嗰個？ 就唔係啦， 即係嗰個就係平時考級八級啊，演奏級就係行嗰條規矩嘅。 係啦，嗰個就係你自己學樂器去考嘅，即係一個比較技能上嘅應試嘅。咁但係我講緊就係中學嗰陣時一修讀嘅一個科目就係音樂科嘛。咁嗰陣時我記得其實一年考音樂科啊，喺會考高考考音樂科啊，嚇講緊嘅人數咧，其實大概係兩位數字嘅啫，唔係太多嘅啫。 最盡係99個。 係啦，兩位數字嘅啫。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同老師真係有研究過，我應唔應該去考 的。因為一拉 curve 嘅話，究竟嗰條數點樣計咧？因為你嗰個base 人數少啊嘛，99個俾你頂盡咁多個啦。拉 curve 咁究竟我要進入咗頭幾多個？头几啊，我先有机会攞到 A 啦，咁一定系计呢啲咁嘅。 嗰阵时老师睇完我嘅履历咧，就同我讲，佢话 你 都系唔好， 你都系废，专心读下其他嘢， 唔好考啦咁样。咁我就打消咗呢个念头，因为真的而且确，你头先讲嗰个 line curve 嗰样嘢系好紧要。 系啊，当年会谂呢啲噶，就算你唔好话即係唔好話就係音樂呢一樣啦，就算去到我哋嗰時仲有 A level 啦，中完咗之後你要揀科，由八科變五科啦，類似係咁樣嘅概念啦。揀邊幾科啊，都要計呢條數，就係究竟我喺 A level 即係高考啦，第二個嘅公開試，我可以攞到好成績，個好成績已經唔係目標係攞 A 啊，即係 C 或以上，因為你要入大學啊嘛，即係你希望攞到啊 C 就 OK 啦，如果攞到 B 就可以還神啦，翻去鄉下。 好誇張。 係啦，即係你都要諗下邊一啲科目嘅競爭大啲，或者邊啲科目容易啲攞分咧，嗰陣時已經要諗呢啲，更何況咁 niche 嘅音樂科啦，喺呢個公開試嗰。 所以咧，嗰陣時佢見到我，你琴又唔係特別高嘅級數，你樂理又未考五級，你去到咧，你都係成為嗰啲戰腳石嘅啫嚇，咁啊，所以你就算數啦，唔好慳翻呢度力啦，你正正經經讀翻你自己讀嗰啲科目啦咁。跟住然後最近因為睇翻啲新聞啦，咁我又好奇啦，即係事隔咗都差唔多廿年啦，講緊。而家今年啊，即系早排呢一个嘅考评局公布咧，今年你估下报考 DSE 音乐科嘅人，去到2024年系有几多个人啊？ 人数啊？ 人数你估你可你估下？ 我觉得如果人数多，你就唔会攞出嚟讲啦。应该系人数少嘅，即系好似你玩嗰啲游戏咁啊，大个定细个嗰啲啦。 系 我当你当年嗰阵时，即系千禧年代双位数嘛。 有增长嘅，有增长嘅。 即系中间有增长过嘅。 而家系都而家呢个数字比起当年都系有增长。 增长嘅，我以为系 唔系 过当年添，即系表个位数。 唔系少过嘅。 即系因为而家大家音乐创意高咗啦，咁所以 更加多咗小朋友去。 有冇突破到双位数啊？ 有。 即系已经。是三位数啦， 系啦，系啦，系啦， 百五个咯。 近啦，今年报考音乐科啊吓，就系有161个嘅。 我161个， 咁啊， 好想认识当中嘅朋友。 其实嗰个增长大噶，因为嗰阵时我个年代咧，嗰个双位数讲紧嘅双位数唔系一个大嘅双位数嚟噶。 系， 我记得应该50都唔过。O K， 当年咁，但系而家就161个啦。咁但系亦都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就系咧 你会发现即可能我哋之前同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去做访问嘅时候呢，佢哋都会去最后喺大学嘅时候去选修音乐科㗎嘛。我绝对有一个理由怀疑，就係可能嗰161个入面呢，其实係我哋认识嗰啲音乐人呢，其实已经占咗一个好大嘅 proportion 喺入面。即係好可能喺而家今年去报考音乐科嘅一啲朋友仔呢，可能将来佢就会踏上呢个音乐人嘅道路去修读音乐学科，然后进而成为一个创作。 但係根据我哋访问嘅非正式统计呢，有唔少而家嘅唱作音乐人即係自己做歌呢，佢哋话几时开始即係叫制作歌曲，都係离开咗中学阶段之后。 又系 因为喺中学阶段嘅音乐科所学嘅嘢。 学理论囉。 係啦，学历史学理论多嘅。好少好应用上会做到。去到真係音乐制作，真係去到大专嘅科目先有。所以有好多嘅中学阶段就有学乐器，然之后又参加一下啲各样正常学界或者校内比赛，然后觉得几有趣，或者中间得到一啲成功感。於是乎去到大专，无论喺香港定係香港以外的地方，就报读一些音乐制作的课程，那里才是真正 的一个 开眼界。 是 的，是的，所以呢即有机会，所以我就说你刚刚说的那个有机会又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是我们那个知道的经验是这样。 的而且确即绝大部分尤其以唱作人为主啦，即都是 自己做歌， 可能自己做歌的真的他们都是在大专时期开始自己接触下一些制作音乐的软件啊，或者可能学校有一些writing class 啊，有一些 band 啊，这样去开始做的。但是我都觉得即同学仔啦，即如果 我自己没有考过这个的音乐科，不过如果你今年是报考了这个音乐科，即是真是真心为你去加油，因为 这 入161，你想想全香港一年这么多 DSE 考生就是这161个人，所以其实他的音乐造诣是一定是很高， 即是每年有100个人的潜在未来香港音乐栋梁。 是因为一些都不我首先一定要讲的，就是其实音乐科呢是我 DSE 而家我課程冇咁熟啦，但係講緊我以前會考高考嗰陣時候，有特登去研究過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唔容易考噶。佢嗰個嘅要兼讀就係要讀音樂歷史啦，要讀樂理啦，所以你彈得叻咧，都未必一定是最后拉 curve 出来会是一个最好的成绩的，即是 你要熟读很多方面的东西才是搞得掂的。 但我觉得现在还多了一个现象的，就是多了很多学生歌手的， 是 即是现在年纪是最低一 点 的嘛， 是啊， 是即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比赛啊选手节目，这样就令到多了渠道。 十几岁 了，我想以前真的比较少会有这么年轻的歌手， 少 会显得我们更加老咯。因为个距离远咗，即系以前可能入行系20多岁咧，咁我同我哋唔会差好远咯。 头先嗰啲咩廿年前谂过考 嗰啲咩 A level 嗰 啲， 当冇听过。 系啊，系啊，咁诶，咁多学生歌手当中呢一位咧，都而家升咗上去大专啦。最近见到佢都同佢倾偈啊，即系关心下读书方面。咁佢都有学一啲即系同演技相关嘅嘢，同埋佢话系嗰啲 course 嘅嘢咧，系会有啲类似音乐剧嘅东西。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如常，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 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长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如常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留余地妄想，常为你紧张。 其实黄明德有呢首派台作品叫做《自我反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五日在港考察，下午在政府总部与大约四十位本地和外国商会代表举行座谈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上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经济发展、如何融入大湾区和内地市场，亦都有讨论旅游业的发展。有意见提及如何吸引外资，方便他们进入大湾区等。李家超指出，调研组很重视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听取本地和外国商会的意见。李家超話：調研組今次來港嘅目的，其中一個重點係了解香港經濟發展嘅最新情況。呢個代表中央對香港社會一貫嘅關心同支持。佢話：香港會堅持國際城市嘅地位，繼續發揮國際城市嘅優勢，把握好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仲要對香港嘅前景充滿信心。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及其他塑胶产品，四月廿二号开始实施，头六个月是适应期。政府话有信心管制计划到时能够顺利展开，会继续向业界同市民解释规管内容，并且提供协助同支援。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话不少餐饮小店同市民都未必清楚新例，促请政府多做宣传。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会安排走访全港所有餐饮小店讲解新例，同时会联络餐具供应商，让他们知识法例，不再购入受管制即弃塑胶餐具。谢展环强调，法例的设计是源头减废，不是针对一般市民，市民使用受管制即弃餐具不会违法， 他指出，如果食肆囤积了不少即弃塑胶餐具，建议在新例实施六个月的适应期内尽快清货。东京电力公司宣布，星期三开始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第四轮排放入海。自去年八月，福岛核污水已经过三轮排海，每轮大约7800吨。在今个月七号，东电因为人为失误错误泄漏大约1.5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出海，东电事后道歉。中方当时批评事故充分暴露东电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无序，日本政府监督措施不实不力，再次证明核污染水处理装置不具长期可靠性，更加凸显国际社会开展监督的必要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朝早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英皇道嘅突发事件已经处理好啦。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柏架山道嘅行车线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而家过了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你是我唯一的》，作曲 Jackie Chui 周石瀚，作词林宝，主唱周吉佩。 谁送上过彼爱？相信是你令我坚忍闯过最壮阔的海。 Savasana 作曲 Robin Yip， Claudia Cole Purple Natural 作词张楚乔，主唱施康乔。给你幸福所以幸福，作曲冯允谦 JNY Beats， 作词黄伟文，主唱冯允谦。 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系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李婷婷饰演堂妹郑南音。佢大学里面嘅一场异地恋闹到全家同佢闹翻，为咗证明自己嘅真心，佢仲同呢个恋人领证结婚。 国剧八三零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开始倒流 ，Action。 一首 Cloud 自己认为好重好锐到个心嘅作品，3分0鐘嘅作品将回忆定格。幻想未能够一起嘅对象，究竟如果当初冇分开嘅话，结局又会变成点样呢？ 我发现宇宙更大更广阔。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4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阶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了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咬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播送，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之前我做访问的时候，他就形容这张 EP 叫跑数 EP， 透过这张 EP 希望筹集一些资源，可以令到他的正规专辑可以顺利推出。昨晚他亦都举行了这个 EP launch， 不单是将这张 EP 当中的歌曲去演绎，亦都将一些他很喜欢的韩文歌亦都演绎一次。 No lies, no strings, no ties. Sing a lullaby, a close. whisper, I can't be you。 可能你曾经有好多想成为嘅一啲对象，但最终系咪都冇办法成为佢呢？ 谁贪玩丧志，才掀起自治，也不过当初太不智。重新跟我试，重新的结识彼此，拔退这倒插的刺。无需找错对，无需找证据，证实你，证实我也是这一对。谁都想你去，忘记过前，只需记得这刻开心对不对。当初快乐无非想快乐，还望能捉紧这种感觉。曾多少冷漠，才多少错愕，曾令谁伤心我不安。那个斗气倔强，这次就别要讲。那个放肆任性，这次就别要讲。那个要发脾气，这次就别要讲。这晚要去验证，这爱情未耗光。如果短信里曾苛刻进取，我想去删走那一句。曾经一晚里曾讲出废话一堆，没意识的我很醉。无需找错对，无需找证据，证实你，证实我，注定也一对。来抛低过去，如果往事种种壮举，亦要争着太守岁。 A.P. 潘宇谦啊，有呢首派头歌叫做《别要讲》，你啲快乐可能喺别人身上揾唔到，唯有自己揾快乐俾自己。其中一个地方会唔会系一个网络世界，或者一个游戏世界当中揾到一啲满足感？ 请你别烦恕我，时针跳动随夜雨。 问我又怎会在乎，现实太沉闷，习惯被呼喝叫唤，滑稽的铁腕在对峙中那键盘，越在越肥胖，别扮判官，我由我监管。 Supersonic baby， 只想找刺激，今天要摆脱这旧路。 Supersonic say I'm weird, they say I look funny, They just hate me cause they know I'm stunning, that's right, I pay no mind to the shine, I'm just friendly, you do you, me do me, cause there ain't no stopping. 问我又怎会在乎，现实太沉闷，习惯被呼喝叫唤，屈机的铁腕，在对峙中那键盘， featuring Go Style 同埋 Season， 佢呢首派嚟作品叫 Super Sonic。作品叫 No Say， 就因为你职场上面真系 No Say 啊，冇话语权，变相令到你生活态度都慢慢转变啊。 公司抽奖差那啲啲咁多，抽到超新款手机吧，如去年那样，我们未稳，仍每年美牙。等架巴士急乱啲咁得得，该搭的士我一上。大概六秒后出班巴士便还到了站，总差一点没发生，你说我这世人是梅云定是厄运，我誓要痛骂宇宙死，要追究填补我出世的错漏，那一个梦 张机票只要积分够多，可以升级去叹心无。而我查了查，差两分嘛，坐经济梳化。扭啊扭啊，竟然扭个吉他，笑咁巨嘛，也只两三嘛。而我射中尾，个个退嘛，连球证也嘛。只差一点冇发生，你说我这世人。 想找千差的更多，有个最新的派台作品。 他刚刚很想拍拖， 也好像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 相恋只差的更多， 今天叫做D更多，可能你都觉得唉，都是差啲啲，有一些事不顺意，就好似楼上装修嘈完你嘅时候，可以点化解？ 四十八分，远床位置很近，但楼上新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更清楚要。上层在拼搏发奋，承受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进柜里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心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房会有天中断。八时十五分，听回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听不清楚。被敏感没办法等乌烟瘴气下沉，人捉紧节奏缓和噪音，换中间协奏曲多相衬，纯粹天意，不要动气我不介意，思绪换个水喉通，脑袋可继续放松。装修了一百天，耳朵已松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坚持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言心算，试过自发觉最差境房会有天中断。 六点钟新闻之前听佢有陈柏宇新歌，作曲有 Michael Wong Nixon， 填词有林宝，编曲有 Ever Chan、Michael Wong at EMP 同埋 Nixon， 监制都有 Ever Chan 同埋 Michael Wong at EMP。由呢首新派台歌，歌名叫做《楼上装修》。 到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我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人 声耶， 就来点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人家玩家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同大家音乐桑拿讲呢个音乐类型啊，就是叫 Jersey Club。 早晨，好精神啊！听到呢啲， 佢、个节奏系好进取嘅，系啦。咁啊，而家呢一首歌嘅即系个 background music 咧，未去到嗰个精华所在。 OK， 精华所在系咩嘢意思咧？ 其实我喺度谂紧咧，究竟我应该讲咗 Jersey Club 嘅嗰、那个核心个位啊，定话咧俾大家听咗嗰首歌咧，先继续讲落去嘅。 听咗， 我觉得听咗好似就啱数嘅， 好似有玩。 系啦，因为我哋话咧最近有一首歌话好 hit， 咁然后呢一首歌其实正就系 Jersey Club 嘅呢个音乐类型啦。佢里边系一个好 typical Jersey Club 呢一类音乐呢种电子舞曲咧，会用上有两大要素啦。我会话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咧，都系好完美地呈现咗嘅。 系、 okay、呢首歌咧，我哋就不如真系先俾大家听下先。呢一首歌 咁心急啊，好啊， 系啊，我咪话就系，所以我咪话系咪？对我先啊，你话好嘅， 我纯粹支持下。 哦，系啊，咁心急好啊，嚟啊，咁我都忍唔住啊，嚟啊，嚟啊，咁系啊，呢一首听啊，一听你啊，应该会认得噶啦。 呀呀呀，隠れ気もない前科もない余裕で。この存在自体が文化財なのみそ。高級車は買える免許はない愛車。全国各地ラス一品このベロがブリンブリン。バレットならまだ関西なまり生身のことだま。音楽幸運処理の女神固有もさまだバンバン。漫画みたいな柄とまんまで張り合いてしまってる漫画。圧倒的力この頭と口から。だったるは吐いてないこの面に傷もついてない繰り返しやらかしてくダメージがいかつい年利を刻むしは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ボン俺のままでブリンしてバンしてバンするためにボンしてきてリボン、 hey. 鏡を鏡答えちゃってプロベース I'm the best again 生身のままいけるとこまでプロレスプロ一番上ナッセンゲ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ボンナッセンゲンブリンバンバンブリンバンバン 我知啊，我知嗰个核心喺边度啊？系咪喺嗰啲嗰啲嘅音效度？真系 啱咗一半啊！ 我撞下嘅啫。 嗱，啱啱听呢一首咧，bling bang bang boom， 我都成日都唔识读啫，即系 bling bang bang bling bang bang boom bling bang bang boom。Creepy Nuts 呢首歌咧，嚟自于《肌肉魔法师》呢套动画第二季嘅 OP 啦。咁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哇好洗脑啦！我觉得呢首歌系同一般你听动画嘅片头曲系有少少唔同类型嘅。咁所以，咁我觉得咦呢首歌 OK 咁，跟住后屘好快就知道咗呢首歌咧已经 hit 咗啦。咁喺一啲好多网上平，其实喺啲社交平台，慢慢你会呢只歌出现嘅次数高啲啊，好多二次创作啊，诸如此类，你都系一啲指标话俾你听呢首歌系 hit 咗啦。咁而呢一首歌 hit 咗，亦都令到就系、是、啊，不如就系呢个机会讲下 Jersey Club 啦，因为啱啱呢一首歌咧，讲啦，佢有两个好重要嘅元素咧，已经系可以讲咗 Jersey Club 究竟一种点样样嘅音乐。头先你估嗰、那个，系啦，即系呢个系。 唔系搞笑噶嘛？ 唔系搞笑，呢个系真 的。我以为即系最初咧，我有一个认真啲嘅答案嘅。我谂住呢个真系爱嚟搞下笑嘅啫。我有一个认真啲嘅答案就系咪嗰个核心就系在于佢嗰个好急速嘅一啲碎拍、一啲拍子就系 Jersey Club 一个好紧要嘅要素。 系啊，你已经讲啱晒两个最重要嘅元素啦。系、 哎、 啦，嗱，第一个咧、哎、就系好容易认嗱，其实头先有讲过本地有啲音乐都有用到呢一种嘅 pattern 啦。咁就系CK。黄思琪之前上系咪上年啊定今年啦？唔记得咗。佢上年系上年， 点都系上年啦，因为而家2024年。 系啊 ，NK 呢首歌里边亦都系喺嗰个 drop 上面就用上咗呢一个 Jersey Club 嘅 beat pattern 啦。咁啊，呢一个 pattern 咧非常之容易认嘅，你一听咧你就会记得噶啦，就系、是、咁样噶。 哦，得得得得得得得 得得得得得。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他一个很 signature 的一个 beat pattern， 就是在 Jersey Club 里面会听得到的。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重要的元素。 这个 beat pattern 会令我很想在后面接一句 Everybody! 是啊，这个都是他都 inspire 了，就是在 pop music 里面都有，就是 shot, shot, shot, shot, 就是都一样啦。那其实先可以讲一下这个 beat pattern 呢，他怎样出现的。 嗯， 那他的出现呢就是在1993年呢，有一个DJ 叫 DJ Techniques 啊 ，OK Techniques 喺美國定係 Techniques 我哋講嘅 Techniques 啊，咁佢係玩呢個 DMC 個世界 DJ 比賽嘅時候咧，咁佢喺比賽當中就用啲 turntable， 即係所謂嘅打碟機啦，咁但係 turntable 即係會比較再玩黑膠碟多啲嘅， 係真係有隻碟喺上面俾你轉， 多數都係即係特別嗰個年代玩黑膠就更加多，同埋喺一啲 DJ 比賽，咁咧佢就係用咗一個叫做juggling 嘅一個 skill 就喺打碟上面，咁咧就係來回用一啲現成嘅音樂嘅一啲鼓點啦，啲 drum pattern 咧，再喺現場好似 mix and match 咁樣創造咗一啲新嘅 pattern 出嚟，做一啲節奏咁啦。咁、個節奏就係佢喺比賽嘅時候就靠嗰部機現場 live 整完一次出嚟之後咧，就覺得幾正，於是乎咧就翻去 studio 就將呢一個 pattern 再錄低佢一次，咁啊形成咗呢個 drum pattern， 然後就令到一啲其他嘅音樂製作人啦，一啲 DJ 聽到嘅時候愛上咗啦，哇沉迷咗喺呢一個 drum pattern， 於是乎就令 令到佢出現，然後就會喺好多唔同音樂上面都會聽得到啦。咁呢個就係嗰個 drum pattern 嘅起點嚟嘅。咁呢個第一個要素啦。頭先第二個就係講個有啲人就話係嗰啲搖床聲啦，即係張牀嗰啲木床喺搖咧。但係其實個起源就唔係喺呢度嘅，個起源咧係好似我哋直播室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就係、是、啊 燈。 听唔听到啊？我头先有按嘅时候，发现原来都有听下咯。 阿波啊，你啲重量咧，其实都有翻咁上下，你唔好再压张凳啦，张凳俾你压烂噶。 系听唔听到压凳声？ 冇错。 当初点解会出现呢一个嘅声啦？叫佢哋叫佢做 rocking chair 啦。当然后屘有好多人佢哋就未必直接 sample 佢模仿，可能就真系用摇床声啦。咁因为始终一个叫 bed squeak 嘅呢种声咧，系有好多幻想喺里边嘅。咁但系最初佢出现咧，就系嚟自于一首歌。2004年系啦，一首歌叫《深刻》。咁啊，呢一首歌咧，那个制作人 Lil John 咧，佢就话当时佢 studio 度就有啲乐手喺度，即系大家整紧嘢，佢整紧个 beat。佢一路整紧个 beat 嘅时候，佢 studio 就压紧嗰张凳。而嗰张凳压嘅时候，就嗰啲佢突然之间叮一声就同身边啲 friend 讲：喂，你听唔听到呢个声？跟住我个 beat 喺度喐紧啊！于是乎佢哋就录低咗，然后就令到嗰首《深刻》呢首2004年即系20年前嘅呢首歌个 intro 咧就会有。这个的压那个声就是这样 的。这个不是你现 在压的。不是的这个是我是抽回那段出来听啦。当然后来就很多人会再用然后将它加速啊各样东西或者甚至乎可能只不过模仿了。但它的精髓本身真的就来自于这首歌深刻的 intro 已经会有了。所以刚才你听 Bling Bang Bang Bang 就是很完美地将这两大要素就是那一个的 effect 和 drum pattern 放在这首歌里面。 Okay. 系啦，咁所以就系佢一首好 typical， 亦都而家 hit 咗嘅一首歌咧，去展现咩叫 Jersey Club 啦。咁呢个就喺个音乐上面，嗰个声音上面系咁样样啦。咁啊，成个古仔点样样会出现呢一种音乐，同埋点解叫 Jersey Club 咧？咁啊 ，Jersey 呢个名字就真系离不开东岸新泽西呢个地方。 哦， 真系系嗰度系关事嘅。咁因为讲紧就90年代新泽西嗰边咧，都近New York 啊，即系东岸嗰边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嗰边啲 DJ 啊、啲 club 咧，都系玩紧。一種即係 house music 嚟嘅，其實即係都係嗰啲佢哋買啲碟 翻。Floor 啊咁樣。 係啦，都係喺嗰度，然後會再 on top 可能會做一啲 mashup 啊，同啲 soul music 啊等等去 融合， 去融合啦。咁所以其實 Jersey Club 本身即係代表住就係新澤西嘅 club music。咁如果你話喺而家我哋所講嗰種 drum pattern 啊，呢一種 Jersey Club 出現之前，如果你係講翻九十年代可能中期啊前期嘅 Jersey Club 咧，可能你可以話就係一啲其實都係 house music， 再加一啲佢哋嘅 mashup。咁但係當中有一個始祖咧，就係叫做 DJ Tamil。DJ Tamil 呢個人就犀利啦，佢可以話係呢個 Jersey Club 而家聽到呢種音樂嘅始祖嚟嘅。 OK， 因為佢話喺到90年代尾嘅時候，咁跟住即係成個先喺新澤西聽嗰啲即係 New York House 都一悶悶地啦，大家都 聽到攰啦， 都攰啦，跟住又想尋求一下啲新嘅音樂，於是乎咧佢就去咗另一個城市，係叫 Baltimore。 Baltimore 系啦，佢就喺新泽西落翻少少啦嘅一个城市嗰度。咁咧 ，Baltimore 亦都本身有属于自己嘅音乐类型，叫 Baltimore Club， 就系佢哋嘅音乐嚟嘅。 OK， 系啦，咁亦都简称有啲人就叫 Baltimore Club 啦。 OK， 系啦，咁佢哋咧嗰阵时嘅音乐咧已经都有一种属于佢哋自己嘅一种 pattern 嚟嘅，系啦，即系佢嗰种 pattern 咧都系好signature 嘅，即系一听咧就系、是、哦呢一种就系、是。叫做 B-More Club 啦， 咁我底咧，其实嗰个音乐嘅 pattern 咧系嚟自于一个叫做 Think Beat， 嘅东西嚟嘅。Think Beat 系咩咧？就系、是、以前一首歌 sample 咗佢嘅嗰个 drum pattern 咯，都系。咁嗰首歌因为系叫 Think About It。系啦，咁所以佢简称就叫 Think Beat 咁样咯。 OK， 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嗰边啲音乐人就会 sample 咗即系呢一个嘅 drum pattern 出嚟，于是乎就喺嗰边佢哋嘅音乐，因为好多时候啲音乐类型都系好讲 drum pattern 嘅。 系 个 drum pattern 其实都几代表咗一种音乐类型啦， 个骨架啦，可以咁讲。 骨架嚟嘅系啊，咁所以嗰阵时 B-More Club 咧就有自己一个 drum pattern 嚟嘅。咁但系后屘佢哋即系已经哇好中意，因为呢种 drum pattern 咧就同一般嘅 Tech House 嘅 Four on the Floor 咧真系好唔一样嘅。系啊，咁。 咁所以佢哋就DJ Tomorrow 咁佢就不如可以将呢一种嘅 beat 咧带翻去新泽西嗰边嘅音乐，攞去做一个 bass， 然后同一啲其他嘅可能有 vocal 嘅音乐啊啲乐器咧去做一个 mashup 咁样。咁、所以就系佢其实好早期就将 Be More Club 嗰边啲嘢咧就咁样样带翻 去 新泽西。其实佢两边啲嘢咧都系几即系可以话系Baltimore 就系即系新泽西嘅一个。前輩咁樣咯，即係佢咁樣影響翻， 引申咗呢一種嘅音樂出嚟，Jersey Club 係啦。咁而嗰、那個叫 Be More Club 佢嗰個 Think Beat 咧，我都揾咗翻嚟嘅。係咁啊，嗱，俾大家聽下，其實佢嗰個 pattern 咧都幾似另外一個喺 Hip Hop 常聽嘅叫 Amen Break 咧，都似嘅。係啦，呢個叫sorry， 呢個叫 Think Break 啊，頭先講咗 Think Beat 啊 ，Think Break 先啱係，即係佢哋其實就係一個 Music Break 嘅 Drum Pattern 嚟嘅。咁佢嗰個聲咧又係。你一定会好似喺唔知边啲地方有听过，系啊，佢嗰个 pattern 系咁样嘅。 哦，系咁呢啲鼓嘅 pattern 又真系几容易系一定会听过的、 啊，所以佢唔系净系叫做 Be More Club 先至独有，其他地方都有。不过喺即系叫Baltimore 呢个地方，佢哋啲 producer 啊 DJ 就将呢个 pattern 可能将佢推快咗。其实而家 drum and bass 嗰啲咧，有阵时你都会听到呢一个叫做 Think Break 嘅一个。其实佢成首歌只系几秒钟嘅一个位置，唯独是呢个位系有鼓，冇其他乐器，所以佢哋就 sample 咗嗰几秒出嚟。 O K， 系啦，咁然后就变成咗。 一个 break 咁样嘅， 系啦，所以 Be More Club 嗰阵时啲音乐嗰、那个drum pattern 都系呢一种啦，同埋你会听到佢嗰啲系比较 raw 啲 organic 啲嘅鼓声嚟嘅。咁但系头先我哋再听翻 Jersey Club， 首先佢已经演变咗嗰个 drum pattern 啦。咁第二就系佢已经用咗嗰啲 beat 系比较唔同嘅声嚟噶，即系嗰啲 kick 咧系电子啲咁样嘅声嚟嘅。系啊，咁所以呢个就系由点样由Baltimore 呢个地方将佢带咗翻去 New Jersey 啊。 OK， 新泽西嗰边 系新泽西 变咗做呢个 Jersey Club 嘅一个音乐喺度啦。 系啊，因为就系头先讲个 DJ Tomorrow 佢去带翻去，因为嗰阵时佢过去Baltimore 嗰个地方嘅时候咧，亦都认识咗当地一间唱片铺叫做 Music Liberate。咁啊，嗰度咧有一个嘅一个铺头老板啦，叫Bernie 啦。咁啊，就喺嗰度有好多呢啲 Be More Club 嘅 music。咁佢就好多揾咗好多 source 带翻去新泽西，咁亦都令到新泽西嗰边啲 DJ 啊音乐人开始亦都会去呢间唱片铺啊，因为佢真系 source 咗好多，咁喺嗰度又开始揾好多歌翻去嗰边播啦。咁但系一个 turning point 就系呢一个嘅Bernie 佢过咗身之后，咁就即个铺头就应该可能冇咗定点，咁大家就冇咗个 source 系啦，咁变咗就我冇得再去揾一啲歌翻嚟，然后我哋去做 mashup 啦。因为Jersey Club 其实一开头早期都好靠。一个叫 sampling 嘅东西，即好多好多音乐类型，大家都会讲 sampling 啦，系啦，而 Jersey Club 都系嘅，就系、是、靠好多呢啲唔同嘅 tracks， 然后再加嗰个 drum pattern 做 sampling。简单啲嚟讲，就系个底 砌积木啊， 砌积木个底嗰、那个鼓嘅嗰个 pattern 咧，就系头先大家一路听嗰啲啦。但喺上面铺啲咩嘅，好似你个汉堡包咁啊，你有个底嗰块面包啊，中间夹啲咩餸？ 嗰份嗰只椰菜啊，嗰、那个汉堡啊，嗰、那个番茄啊，咁样就自己再拣， 就自己再拣咯。系啦，佢中意就系、是、呢、這个就 sampling 啦，几好用汉堡包嚟嘅。 几生动、啊， 几生活化啦、啊、呢、哦、件事，系啊，咁你就会知道哦，上面摆啲乜嘢就系佢哋喺呢啲唔同嘅 records 里边，亦都会再揾啊咁。咁但系亦都因为呢一个唱片铺嘅 Bernie 佢过咗身之后咧，亦都令到喺新泽西嘅一啲 DJ producer 咧进入咗一个第二个浪潮啦，去到千禧年代中期。即系2005年左右开始，咁就好多人开始佢哋自己会去做自己嘅 一啲音乐 ，Jersey Club 嘅音乐就用咗呢个 pattern， 嘣嘣嘣嘣嘣咁样去做啦。 再复杂咗啲添咯，比你 加多咗好多嘢咯，但系嗰个底一定 个骨干都系咁样。 因为嗰阵时讲其实 Jersey Club 咧就系一种 club music， 专系放喺 club 里面播嘅，咁所以嗰个鼓嘅 pattern。已經 fix 咗係咁樣咧，其實喺 club 裏邊嗰啲大喇叭播出嚟咧，其實已經好勁啊，好勁啊，好勁啊嗰個聲，基本上已經好夠力噶啦，因為佢唔係課你喺屋企聽嘅其實，咁所以嗰個力度已經夠勁嘅時候，佢好簡單、好簡潔，就真係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咁樣樣咧，就已經 好表達到嗰個情緒出嚟啦。 係啦，咁啊，所以就會咁樣演變咗，咁後屘亦都多咗好多唔同音樂類型，都可以透過呢一個嘅 drum pattern 可以 sample 去令到 Jersey Club 越嚟越豐富啦，甚至乎一種Pop 嘅 subgenre 叫 drill 都系嘅，即系如果你一般啲 club 可能你真系播唔到 drill music 啦，假设，即系有啲DJ 讲，咁但系当用咗 Jersey Club 嘅 beat 幫佢做 remix 嘅時候，咦？咁呢啲音樂又可以變咗喺呢啲 club 度播咯，咁即係佢變咗係一個 remix 嘅一個工具咯，可以係係啦。咁所以喺音樂上面啊，跟住仲有一樣好緊要就係嗰個舞蹈咯，即係其實呢啲音樂就係 for 跳舞， 都 係 跳舞。 所以你新澤西嗰度基本上聽到啲音樂嘅時候，就係我鼓勵你去跳舞啦咁啊，係啊。咁再加上即係 TikTok 喺外國嘅紅。好多歌都係咁樣 remix 咗，咁大家亦都會攞啲歌嚟再排舞跳嘅時候，就變咗即係而家就會好 hit 啦咁樣。即係我冇諗過，因為我哋上部 TikTok 嘛，我唔知道我原來呢一樣嘢係都幾 hit 嘅咁，係啦。咁但係如果聽翻啲好元祖嘅話咧，呢 part 最後揀嚟呢一首歌咧，就都好元祖級嘅一首 Jersey Club 嘅歌。早期收录咗喺 Brick Bandit 呢一张嘅集锦集碟当中，有 Tim Dollar 呢一首叫 Number Advisory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今日先后与金融业界、本地同外国商会见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讨论咗好多议题，调研组好重视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嘅地位，中央对香港嘅前景亦都充满信心。李家超又話，在會面之中有個別商會提及《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議題，整體上都是支持香港立法。監察廉政公署工作的四個獨立諮詢委員會匯報去年工作情況，被問到廉署去年有打擊打假波的行動，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說，委員會非常重視打假波的情況，過去亦都曾經發生，除了調查，社會防貪意識亦都很重要。被問到涉及區議會選舉的投訴，陳志思說有七人涉嫌在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無效票，其中兩人已經被檢控和起訴。首阶段禁用即弃塑胶餐具和其他塑胶产品4月22号开始实施，头6个月是适应期。政府说有信心管制计划到时能够顺利展开，会继续向业界和市民解释规管内容，并提供协助和支援。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说不少餐饮小店和市民都未必清楚新例，促请政府多做宣传。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政府會安排走訪全港所有餐飲小店講解新例，同時會聯絡餐具供應商，讓他們知悉法例，不再購入受管制即棄塑膠餐具。謝展環強調，法例的設計是源頭減廢，不是針對一般市民，市民使用受管制即棄餐具不會違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清凉，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气仍然较凉。星期四日间温暖，接近周末显著转凉。星期六朝早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首先同大家睇睇一宗交通意外报告，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跟住大会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添美道。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映月台，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新界区啦，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的車龍去到安定村，而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排到龍日村。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佢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大雕刻家》，作曲叶树辉、陈奕飞飞，作词小黑，主唱 Windy 詹天文。 雕像每分美丽，刻春每种创意，不惜世间勉励。 不眠来电，作曲 BC Lester Chang、曾家伟，作词殷敏贤，主唱黎展峰。 或是我幼稚，心伤过一千次，还相信可以跟他再比试，无止境下去，若当我是 救命稻草，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 MC 张天赋。 谁人在沉怨，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g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三月一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宴 ，Let's celebrate！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城市，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CIBS 人人广播， 做飲食记者系咪飲飲食食就够？等 Pans 话你知一篇飲食报道系点样诞生噶啦。 我哋要定咗一个主题先啦，同埋了解咗个餐厅就开始入餐厅啦，夹翻我哋自己嘅行程去影相啊，同埋去食嘢啊，跟住就系拣相、写稿，亦都要审批，跟住先出街咯。 CIBS 节目采访手记，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开始倒流 Action。 一首 Cloud 自己认为好重好锐到个心嘅作品，三分零钟嘅作品将回忆定格。幻想未能够一起嘅对象，究竟如果当初冇分开嘅话，结局又会变成点样呢？ 我发现宇宙更大更广阔。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云浩影。回忆半分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就正如咧，今日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所讲啦吓，放晒所有嘅假咧，那个 Holiday Mood 已经过咗啦。所以决定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用啲快少少嘅节奏去敲醒一下大家，唔好发梦啦。 我近来被某事烦住，这是情自觉甚奇异，我未明白当中的用意。谁个行为令我怀疑，眼内藏住了暗示，而或问我如何处。 但系有容祖儿未知，又正如头先喺音乐桑拿当中讲到，一首歌咧个骨干系非常之重要啊，嗰个鼓嗰个拍子点样去带动住大家嘅情绪，所以呢半小时我会慢慢将呢一个嘅气氛推快，希望大家可以逐步逐步同我一起醒啦，做嘢啦。Holiday 末要过啦。 我像狂雨火圈进，乱转乱转也跨不过边缘。拼命碰也冲不出你共我那些原始的心里缘。已人亦明白若不一刀了断，你我会痛苦。但仍暴力逃避这晚一段。是错的偷恋，再没可以选，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离不开，留不低，如火中的一个草原，愿也要笑，我愿这片黑透亮。是你是我的挑选和彼此意愿，在明日神梦末清的飘荡后，我会放你走，但要无力停住这晚一段自发地发生之恋，纵使苦夜短。 林忆莲的笑啊，准备好了是吗？那我推快一点了吧。 张，但我没气力恋习月亮，夜晚亮一亮怎么欣赏，还是期待正常。你以为人人沉迷你美丽，若是拒绝太虚伪，情场里横行 一年听咗两首作品啦，有古天乐《今期流行》啊，仲有郑秀文《Jodo》等等。 名字是好动派，行动是要在阳光中赶走苦恼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越快，原来受那艳阳所摆，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态。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力指高。当气候渐升一百度，活着实在好。来自夏日的心，怎会没想象？盼望的一切最需要你的美丽。 为何扮相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冷面派，流汗定交泪流伟大，天空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将苦水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力指导，当气候要升一百度，活着实在好。 节目最后带嚟有郭富城、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多热动感啦啦啦！今日时间够啦，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见啦，拜拜。